特色主题的一个庭园进行了区分，而且按照一年四季会举行各种不同类型的庆典和展示活动。那除了这些庭院之外呢，还有散步的一些路线，还有溪谷啊，还有能够体验秀丽风光的一些地方。所以说大家如果想来到这里的话呢，其实最好的一点就是不用太在意是什么季节，一年四季都可以过来。对 对，因为它可能不是完全的自然的这种树林，那可能冬天去的话你可能会要担心野猪之类的。 对，不要。 但是在这里呢，虽然有人工的痕迹，但是呢它会给你很巧妙的让我们进去能够达到最高的一个舒适度。 没错没错。 那既然是这种树木园对吧，所以有很多的植物，而且呢也会有这个专业人员精心的去修缮啊管理啊，所以来到这里呢大家就会感受到韩国独有的园林艺术之美了， 对吧？因为每个国家的园林艺术都是不一样的， 对，风格都不同的。 对，中国有中国的这种风格，可能印度有印度的，美国有美国的， 对。 那这里刚才提到了是人工去进行装饰的这样的一个树木园，那这里的便利设施应该非常不错吧？ 对，这里的便利设施非常非常的方便。这里不仅是庭院这个打理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同时呢，这个便利设施也很多，供游人去利用。那这里的参观说明书也有中文版的，所以对中国游客可以方便的去参观和还有一些这些资料都可以去方便去查看。那还有一些行动不便的游客或者是儿童呢，可以租借这个轮椅或者是婴儿车。还有一些专门提供这个妈妈给宝宝哺乳的这个哺乳室，对，哺乳室。 所以可能这些其他的一些外在条件呢，大家就不用担心了。 对， 来到这里呢，应该是一个无障碍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这里的这个开放时间，我们得了解一下吧。 那这个大家可以一年四季365天来到这里，每天都开放，而且是从早上8:30开始到夜晚，都可以在这里慢慢的、悠闲的欣赏树木园的风光。那入场费也是按照成年人基准，每个人是9000韩币左右。 我觉得这个相比于这样规模的一个树木园，这个门票的确是很便宜的， 很便宜，对 对， 不是很贵。 那在这个树木园当中，其实刚刚也提到了有很多不同主题的这个庭院，对吧？ 是， 我听到有22个吧？ 对，22个， 这么多。那我们来具体介绍几个。 好吧，那个沉浸园艺树木园呢，共有22个庭院。那这里肯定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一做这个详细的介绍。 那我们的节目得用一天吧？ 对，需要有一天。还是介绍几个比较有名的和比较主要的一些庭院吧。那首先呢，我们在进入树木园入口的时候呢，能看到一个小草房。那这里就是这个故乡家庭院。居然会就看到这里呢，大家就会联想到韩国很久很久以前的这个人家住户的一个一个状态形态哈。前面还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这个酱缸。因为以前韩国人如果想做好这个韩式的这个酱或者是腌的泡菜的话，就需要保存的嘛。 对， 是需要这个专用的酱缸的。所以这些酱缸呢就摆放在这个小草房的门前。那可以看到来到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以前韩国的一些居住的形态，还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一些韩国的东西了。 可以想起来大长今的感 觉。对， 虽然不是宫廷里，它可能是逃难那一段。 没错 不过这个酱缸如果大家去韩国其他地方城市，去农村的话，你也可以看得到。 对， 现在有人家比如说老奶奶呀，她还是习惯用这样的方式去做酱。那听说呢这里也是春天来临最早的地方呢。 没错这里包括紫色色调的非常有名的番红花，还有黄色色调的丰年花等等，一旦开花的话就预示着春天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嘛。 是的， 那到了秋天的话，就在庭院里能够闻到菊花的香味了，还有美丽的红叶啊等等，也可以供大家进行观赏。那这样经过故乡庭院之后，我们上一个小坡的话就能看到这个木槿花的园林。那木槿花也是韩国的国花嘛。所以这里是专门为游客介绍韩国国花，这个木槿花专门特别特别准备的一个空间。那大家知道木槿花有多少种吗？ 这个太难了。 太难了。 问中国人牡丹花有几种可能都不一定能答出来。 没错没错。我以为木槿花就是一种，就我这个还是太浅薄了，只是。 肯定不是一种了应该。 对。好这才发现木槿花有200多种。所以这种各种各样的木槿花在夏季都会绽放开来嘛。所以这个花开的这个持续时间会比较长，会持续到秋天来临之前。一直有这个花都会一直持续的开哈。那特别是在5月之后呢，如果来到这里的话，大家可能会陷入到这个绽放开来的木槿花的魅力中了。 木槿花花海。